北海、天海和玉屏、 嗯、 一共有7个露营点，每次呢最多可以容纳320顶帐篷、 哦、 然后多了的话就预约不了了。 是的， 在黄山风景区露营只能是单人帐篷和双人帐篷，大型家庭帐篷是不允许的。 是的，在黄山还有很多的这个可以这个露营的地方哈。 对， 北海宾馆100顶， 是的， 士林大酒店20顶， 大家可以去这些地方去租啊。 是的是的、嗯、像西海饭店啊、嗯、排云楼宾馆呢、嗯、白云宾馆呢，还有这个玉屏楼宾馆和白鹅山庄呢，都有不同的顶数哈。 是的、嗯、然后提示大家，帐篷呢一般都是可以在山下去租、 哦、 也可以在山上租，如果在山下租的话呢、 啊、对对， 一般你就要背着上山了， 你得背上去、 哦、 对, 对、啊、是比较好体力，如果体力不佳的就乘坐索道上去吧也行， 很方便哈、 嗯、 山上酒店一般在旅游旺季也会临时出租帐篷给游客、嗯、平时的时候他们还是以酒店经营为主业的。 哎，是的，其实租帐篷 价格了解一下， 价格了解一下啊、嗯、一般不是很贵、 哦、 也就是50到100元左右、 okay、 那在山上的一些酒店门口露营呢还需要给管理费30元， 了解清楚之 后、就是、你 站人家门口、啊、对，了解清楚之后呢9月再去黄山的时候提前预约了啊、 嗯、是的是的。 第三条好事情，好事情啊， 好事情，但是呢还是要提示大家啊，菲律宾长滩岛10月试运营啦，大家又可以去了， 对， 但是将禁止举行派对和婚礼， 还是注意环保的一个、嗯、这个理念哈、嗯、 是的。 10月26号菲律宾著名旅游景点长滩岛即将重新对游客开放，非政府计划在10月15号进行开放的预演，以完善不足之处。 是的是的， 嗯 嗯，那菲律宾的环境部的副部长表示说、 哦嗯、 岛上的许多设施都已经完全符合维护岛屿环境健康发展的标准了、 嗯、 他说呢，我们将保护环境放在了首位，而不再是经济效益。 哎呦， 对了， 嗯, 嗯， 说我们对此很遗憾，但是同时我们也是很开心的。 这个菲律宾环境部的副部长讲话非常有水平、 嗯、是的，就是遗憾呢，虽然说这个短期效益没有那么高，但是长远的发展还是正确的， 有利的哈。 对， 这些由于必须符合环境部的环保条例、嗯、此次开放长滩岛之后，岛上只有30%的设施将被允许在10月份投入运营，70%有、 哦 在计划当中。 是的，然后他们的旅游部部长就估计了，说到时候呢只会开放大约3000到5000个房间、 哦 okay、 对，除此之外呢将会限制游客数量并实施宵禁 啊， 对，以维持保护措施、 嗯、 并改去之前长滩岛给人的狂欢的印象。 没错， 如果以后再去狂欢估计是找不到了。 是的、 啊、 要低调啊、 嗯、对，嗯，反正呢还有就是长滩岛的沙滩将禁止举行派对和婚礼。 你想想哈，如果因为婚礼呢非常的开心、 嗯、 放个礼炮啊、 嗯、 撒个花啊， 是大家都非常的嗨，但是你嗨的时候 环境就会有受影响，那寄居蟹、 啊、 寄居蟹啪啪那花瓣把寄居蟹的眼睛都打、嗯、啪打你去再哎呀一直睁闭睁闭、 哎、但是呢大家也不用说觉得特别的伤心和遗憾哈、 啊、 就是您可以在酒店内聚会、 啊、 就是不能在海上、 哦、 就是海滩上聚会而已。 嗯嗯，因为在海滩上聚举行派对一生产生一些不 好 的问题、 就是、的是的， 对， 嗯， 像青天碧海白沙之前的梦幻婚礼也从长滩岛消失喽、 哦哦。 游客只被允许在酒店举行婚礼哈。 嗯， 这个以西山公司负责人说，我们知道这个普卡海滩的沙子比这里更好，原因是那里没有派对。你看， 所以呀、啊，它对环境就没有那么的伤害。嗯、 敞开了，不错、 嗯， 大家又可以感受到新的长滩岛的新的面貌啊。 对。 希望各位好好保护他。 嗯， 这是昨天发生的一件事情，我们跟今天说一下哈。 哇，这实在是很重大、很让人悲痛的一件事情， 非常的遗憾。 嗯 啊， 巴西博物馆大火，200年馆藏几乎付之一炬，民众非常的悲痛。 哎，相当的一个惋惜的事情。 是的， 嗯、 这个是巴西里约热内卢拥有200年历史的国家博物馆之前发生了大火，由于火势真的难以控制，整座建筑物被大火都吞噬了，馆内收藏多达2000万件珍贵文物估计已经被烧毁，当局正在调查起火的原因。 是的、 嗯、 烧了5个小时有坍塌的危险、 嗯、 这是里边的一些形容哈。 对、 嗯、很多的这个媒体啊报道的是悲伤的一天、 嗯、 损失不可估量， 真的是不可估量哈、 嗯、 就是一些被烧毁的古籍纸碎都随风飘到长达远达3公里之外的 小区了、嗯、 居民捡起了这个纸碎和灰烬，形容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心疼、啊、 大家想象一下。 是的、 嗯、 他说那个消防部门发言人罗巴达表示说，由于最近博物馆的两个消防栓，最接近博物馆的两个消防栓都发生故障、 哦、嗯， 消防员需要从附近的湖泊去取水，然后这真的就是 延缓了，对对对 对，都不是延缓，是延迟了救火的效率。 是的， 他还指出博物馆建筑真的非常老旧，使用木材等易燃件就是

实在。